OK，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思想教义。有的时候我们在所谓改革中的教会之中，某些教义我们会觉得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我们仔细的看，这其中有多么的大的奥秘，其中有多么大的恩典，是我们不常想到的。主啊，求你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是带着一个谦卑祷告的心，也认知，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的，其实我们还有更多需要知道和了解的。也帮助我们是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好叫我们今天所学习、所思想、所教导的都有益于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ay. 今天成人主日学的主题是婴儿洗。我们大概算是从西敏信仰告白的系列跳出来。就如上次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成人主日学，或者成人儿童一起的主日学，是教导为什么孩子们，我们邀请孩子们来享用主的圣餐。今天也是。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希望他们的孩子们受洗，所以我就想这也是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检视为什么改革中的教会是施行婴儿洗。施行婴儿洗，我们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施行婴儿洗？我想先问一下，在这边的在座的父母们，有多少的孩子们是受洗的？其实就在我们中间还算是少数 ，OK， 在有去过以前曾经去过为婴孩受洗的施洗的教会的，有，大家都有。或者我想再稍微再简单问一下，知不知道为什么基督教改革中的教会，我不是说路德宗，我不是说天主教，为什么改革中的教会认为我们应当为信徒的婴孩受洗？有人解释过？没有。OK， 好，也许今天是一个好的机会。我必须承认，我先讲，我以为准备这个教材应该不会太难，但是我越读越多，或者应该讲我越读越多。小贝那个声音是最右边那个大的，对对对，可是也不能太大声，你是不是听不到？哦，听得到听不到？听得到听不到？OK， 对不起。Yes， 所以当我自己在 study， 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议题所牵涉到的很多的细节是我们可能没有想到的。而且婴儿洗这个议题上面，我们的先贤们，尤其是我们正统改革中的先贤们，在这个议题上面有诸多的墨水、讲论、奠定，试着解释、试着教导为什么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们施洗这个事实。当然这其中有个原因，就是这个施洗的基础或者原因跟罗马天主教，当时宗教改革的罗马天主教分出来的原因是非常不一样的。第二个原因，我想大家也可以猜，这对我来说也是我这个礼拜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就是我知道16、17或者甚至在100年前的人们，他们的孩子们的婴孩 infant mortality rate， 就是婴孩存活下来的那个比率，远比现在医疗设备有那个antibiotics， 有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抗生素，它这个存活下来的比率，我们现在是比甚至100年前要高很多。但是我并不了解有高多少。如果我问你们，譬如说大约在100年前，在欧洲一个大城市的生下来的婴孩能够存，或者生下来的婴孩没有办法存活到一岁的，你们会认为那个比例大概是多少？一半，可能有 有点太高，大概20%到30%还存活不到一岁就夭折。那个，那在100年前可能更高。那我们知道约翰·欧文，他有11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活到成年，而且活得没有很久。他的孩子都比他早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婴孩喜，婴孩跟这个相关，婴孩得救的确据，对我们的先贤，其实对任何人来说，应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也是至关很关切自身的议题。OK， 我们先我再讲一下，我后来发现要把就是今天的课程，我是用那个药理问答的方式把它写出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可能会比较更直接一点，比较更有效率的就是传达关于这个议题的一些教导。但是我也认知以前的牧师会花很多的时间自己写药理问答，为了要在某个议题上面教导自己的会众。我也希望这个成为一个新福好的传统，不是说这个现在就变成新福正式的 official teaching， 但是我也认知就是这个以后会应该还有修改的空间。但是今天这个我希望也许对大家思想这个议题会比较有所帮助。 anyway， 我只是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是，我自己啊，是带着一个越读这个，你越读越多，你我觉得做神学或者领取知识应该都是这样，你会越来谦卑，你越读越多，你会了解你原来了解的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好，我们先打一些基础，就是我们认定上帝赐给我们两个圣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就这两个，这两个都是我们的主直接命令要我们做的，由他直接设立的。 OK，圣礼的意义是什么呢？圣礼主要代表的是什么？不管是施洗还是领圣餐，首要代表的这个还蛮重要的，尤其是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可能没有太仔细的讲解，它首要代表是上帝的工作和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应许，而不是人的作为。再讲清楚一点，施洗我们可能会理解那是代表你的信心，那是你信心的印记，的确是，但那不是首要的。OK， 施洗和这个圣餐都是首要要代表是什么？我们的信仰告白27章第1节，那是神圣的记号与印证，印证什么？上帝的恩典之约，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应许，上帝的作为。OK， 是上帝设立的，要代表基督和他的恩惠。OK。同时不只是代表也确认，因为是代表就是记号，确认就是印证，确认我们在他里面有份。OK， 他也是属于教会者和世上其他人之间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我们领受圣礼有一个很重要的用途，就是将我们和世上的人有一个外在的记号，将我们和他们区别开来。 OK， 好，关于洗礼呢，我们还需要再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是在新民信仰告白27.2里面，就是圣礼是由什么组成的，由什么缘分组成的，元素组成，你要这么说，有外在的记号和那记号所代表属灵的事实，或者你可以说那个记号和所印证的事实 signOf the thing signified and sealed. OK， 所以有一个外在的记号和其属灵的事实，外在的记号是和那属灵的事实中间的关系，先贤们会说那叫做圣礼中的关系，或者 sacramental union， 这个关系是属灵的关系，也就是说你可以领受这外在的记号，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个关系的话，你就没有那个属灵的事实。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一个人可以受洗，但是他却无份于基督。Right， 很简单的，你可以领耶稣 他说你们拿去吃了喝了，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但是你实际吃下去的，你只是吃到那个饼和喝下那杯酒，但是你没有实际领受那属灵的事实。而这属灵的事实是借着什么？是圣灵的工作，透过人的信心。圣灵的工作透过人的信心，叫那外在的记号确实的反应或者与那属灵的事实有所连结。 OK， 好，关于洗礼，它外在的媒介就是水，水 OK water OK 所代表的是信仰告白 28.1， 它代表是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新约的圣礼。我们在这可以再加诸跟旧约的什么是连续的或者替代了，隔离 OK。 而不但是为了严肃严重郑重的承认受洗者加入有形教会，所以受洗者是这是什么，刚刚有讲到一个记号标示它是属于教会的，跟世界的人就已经有所分别，这是一个外在的记号。对受洗者是记号与印证，标示与证明，证实，证实什么？恩典之约，恩典之约，这约里面所有一切的恩典和应许，与基督连结，重生，罪得赦免。 OK， 这个都是在恩典之约所应许给我们的恩典。 OK，你受洗你就表示你应该是有领受这些恩典，在恩典之约里面你有份于这恩典之约，其实不外乎就是你有份于基督。 OK， 也表示你透过基督将自己交托给上帝，这个就比较是关乎于人的行动，人的作为，信心依靠上帝，但是你注意那并不是最首要的。 OK， 表示你是信靠托付依赖相信上帝的人，而且你的行事为人有新生的样式，你是受洗与他，你是与他一同死，受洗与他一同复活的。 OK， 而且基督是亲自指定这个圣礼施洗是在教会中要执行直到世界的末了。 OK， 简言之我们用白话文一点的，就是洗礼表示受洗的人成为教会有形教会的成员，但是不止如此，也领受恩典之约的好处，这好处包括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你就有重生，你的罪得赦免，称义，你就倚靠基督，信赖上帝，成圣。 OK， 致死罪，活出新人的样式。关于这个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我想或者我们刚所讲的与你之前对洗礼的认知有没有差别，如果有差别现在可以提出来，或者之前没有想太多。 OK， 好，那么谁应该受洗呢？信仰告白是说信徒嘛，这边信仰告白的确实宣称宣告自己相信并且顺服基督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这个，其实在任何的教会都应该是如此，不是我们不是给任何的人施洗，也不是给任何说我信耶稣的人我就给他施洗，不应该是这样。很多教会都会有施洗班确认你是真正的相信，相信有其内容，相信的正确，你相信的那位基督的确是圣经里面的基督。 OK，而且是顺服基督，也不是，也就是说那个你的相信不是只是死的信心，你是真正的有基督徒的样式。 OK， 因此我们给这个人受洗，这个不会有太多的争议，但是会比较有争议的，大多数的在台湾的弟兄姐妹可能比较有争议的就是，而且相信的父母的一方或双方，也就是说父母只要有一方是这样子的信徒，他的儿女就应该受洗。 OK， 这个就是比较有争议，所以有两种人应该受洗，一种人是成人能够真实表达自己信心的人，第二种人是这样子人的儿女应该受洗，婴孩应该受洗。 OK， 我甚至会说儿女，但是我们那个细节，儿女要到什么程度？是二十岁的儿女吗？还是六十？如果他八十岁是这样子的人信主了，他六十岁的儿子也应该不是这样子。OK， 好，简单来说，没有自主能力还依靠父母的儿女，这样子的儿女也应该受洗。OK， 好。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解释为什么，尤其是第二部分特别改革中会说我们应当也是主的命令给孩子们受洗。好小 yes 父母领养的孩子我们怎么看他们，这个跟我就有关系了。所以这个礼拜我因为我很你们知道乐乐已经跟我们来到台北大概有三年的时间，我们就是看着他长大的。我们非常想要乐乐受洗，但是乐乐他是我们的侄女并不是我们的儿女，或者领养的小孩我们怎么看他你先贤们有讨论这个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 OK， 好，问我们先看那个要理问答，所 provisional， 我们应该说，现在开始在做这个议题上面新福的要理问答，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制定起来，就是这个可以成为教会的一个资产。一个人受洗的原因是什么？主的命令。我特别在这里，你可以用很多，因为他应该要，因为他是信徒，因为他怎么样。但是首要我只是在这里要大家，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你们去马太福音那里叫万人做我的门徒并且给他们施洗。 OK， 好，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该受洗？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问，主命令谁要受洗？一，顺服基督的人，就是信徒嘛，就是信仰，这是信仰告白用词，就是所谓我们所谓的信徒，真正的信徒。二，这样子人的婴孩。 OK， 这应许你们要信，要悔改，要受洗，而且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 OK， 我没有用太多的经文，因为这一类的引用其实在你的信仰告白里面都有相关的经文，你只要去翻信仰告白27、28、29章。 OK， 好，那么这些人受洗的基础是什么？也就是说成人和婴孩，成人信徒和信徒的婴孩受洗的基础是什么？你先不要看这回答，如果我问你们，你们会觉得他们的基础是不一样吗？或者凭什么为他们受洗是不一样吗？有些人会说我们是凭着某个人成人所宣告可信的信心宣告，我们按照这个给他们施洗 right？ 这某些程度也没有错，但是婴孩则不是如此。但是我觉得那个有点遗失焦点，其实他们的基础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基础就是恩约，约的概念，在约之中主透过这个约所表达的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是凭着这个基础人按照主的命令，人不论是大人还是婴孩应该受洗。 OK， 也就是说不论是成人还是婴孩，若他们是有份于这恩典之约的，这等一下我们会解释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有份于这恩典之约，就应该领受约的记号。 OK， 就应该受洗。所以第四个，我们凭什么认定某些人有份于恩典之约是约的成员？一般人借着他们宣告，确实宣告自己是信耶稣且顺服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人，这样子的人应该受洗。但是信徒的婴孩，你实我把它就是那个稍微做一点，信徒的婴孩则是什么？凭着上帝的应许，这是给你和你的儿女的。也就是说我们认知信徒的婴孩没有办法表达，或者这样子的孩子们没有办法表达他们的信心，行出他们的顺服，但是这样子的人也有份于恩典之约，所以理当领受约的记号。 OK， 这个有问题吗？小明 OK 吗？成人在这里，我们是说，凭什么基础是都是领受恩典之约的人，就应该有恩典的记号？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他有份于这恩典之约？成人是按照他的 credible 有可信的好的信仰的告白、信仰的宣称，而孩童无法做出这样宣称的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应许。OK， 好，那么第五，约的成员有什么好处呢？约的成员是与世界分别出来的，与世界有别，就享有一切约的好处。这约的好处你可以去看，再回到信仰告白那里讲到的恩典之约、与基督联合、称义重生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约的成员应该享有的好处。也有权使用一切恩典的媒介，包括敬拜、团契、听到、领受圣礼、祷告、受教会的教导、督责、惩戒等等。Okay. 好，约的成员有好处，我觉得我们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但是约的成员有没有什么义务？可能这个就比较少思想这个。所以我们是这个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恩典之约，或者他的应许，或者他的拯救，好了，是有条件的吗？是因为我们符合了某种条件，所以上帝赐给我们恩典之约吗？不是 ，right？ 因为恩典之约赐下的人，如果还记得讲到那个堕落人的状态，是完全已经没有办法符合上帝任何条件的人。所以上帝赐给这种人恩典之约，所以这个是无条件赐给我们，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进入恩典之约，是不是甚至连进入恩典之约，人是不是要符合某种条件？大要理问答32问那边很有趣的提调，他说上帝设立的一个条件是什么？信心。 As a condition，直接用的用词就是那个条件，你要有信心，你才有份于这恩典之约。OK， 这个跟我们等一下讨论到孩子们会就很有很微妙的关系。人非有信，不能讨主的喜悦。OK， 等等。但是我们也理解，这个信心是什么？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但是上帝也设立他的这个约。你要进入这个约，你就是要有我赐给你的信心，然后你要信 ，OK？ 而且进到约里面的人也有 obligation， 也有义务 ，right？ 所以我们会有毁约和符合约的概念。你进到恩典之约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守约 ，right？ 那你要说守约或没有守约的话，你就一定要有其条件或者有其标准，不管你要用什么字。简而言之，就是爱神爱人如己，就是在实践里面所表达的一切的道德律。 OK， 这个是我们的 obligation， 或者换另一种方式，我们的 obligation， 我们的义务就是要活出新人的样式。换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OK， 好所以约的成员也是有义务的。那么我们下一个问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第28节一啊，就是他说这个洗礼就象征整年节基督重生啊，那就是因为重生就是有效护照，当圣灵定了一个合一的时刻，神就住到人里面，他就重生。那如果按照这样子的话，他就是能够表示说他洗礼的时候就表示他重生了，因为对于信徒的儿女来说，圣灵要决定来的时刻。 Yes， 所以我才会花这么多时间。这之后我们会讨论，先贤们在这个议题上面有诸多的讨论， 好了，我老实跟你讲，我和 Daniel 这个礼拜在这上面也有诸多的争论吗？应该是这么说。Yeah, 我们怎么认定这个 ？OK, 等一下，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哎，好，如果这个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先看，继续看。哦，下一题就是，是否凡约的成员，约的成员就是你领受了这个约的记号的，都重生有永生？很显然的不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绝对不是。有很多受洗的人到最后他活出来，他只能让我们没有人知道百分之百确定到底，但是我们可以按照他我们所看到这个人完全没有得永生的确据。我们也确实知道以色列人有许多人是不讨上帝喜悦的，是死在旷野之中的，这些人是受割礼的人，是约的子民，是约的成员，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特别花一点时间讲约的记号和那个记号所代表的实体中间的关系，不见得每个人都有那个属灵的关系。你领受了约的记号，但是却那个记号却是空虚的，它没有印证，没有 seal 那个属灵的实体。OK, 好，这个是我们会回答。事实也告诉我们，并非所有领受约的记号的人都是蒙拣选的人。你注意在这里，约和拣选。或者 约和拣选，在我们通常我们会说不是一样的事情。 OK, 你可以成为约的成员，就是领受这约的记号，我们先讲，但是却不是蒙拣选的人，听懂我的意思吗？或者换另外一个，就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得救，都重生得救，这么讲。好，那么下面问题，我们是否只能看待我们受洗的孩子们为约的成员，享有约外在的记号和约的好处？我们刚讲到这一切的外在的好处 ，OK, 他可以来教会聚会，他甚至可以领圣餐，他可以受到教会的督责，他可以在教会服事，他甚至可以在教会里面活很敬虔的生活，这些都是外面看来就是他都领受了这约的好处 ，OK。我们是否只能这样看我们的孩子们？但是对于他们重生得救则无法确定，我没有办法确定他的那个属灵的事实，他是不是到底真的重生得救。换句话说，我们该如何看待我们的孩子，他们是否得救？换句话说，我们是否该看我们的孩子为属于主的，与基督联合的，得救的人，有永生的人，是基督徒，还是是的？我们会说啊，你是上帝的儿子，可是我们真正认知他的，你只不过是领了一个会员证的人，享有会员的特权。你们听懂这中间的差别吗 ？OK, 好，我们怎么看孩子？这个在改革中的教会，尤其现在改，有诸多的辩论。可是我觉得。所以我这一两个礼拜在思想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才发现真的有太多的辩论，而且很多辩论是因为大家对字的精确，你讲的用的同一个字，譬如说重生，可是大家意思不太一样。但是 OK, 这个是我归纳出来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孩子当然不仅仅是约的成员，他们是约的成员，但不仅仅是约的成员，他们不仅仅享有约的外在好处。虽然我们无法对其他的人，甚至对我们的孩子有百分之百得救的确据，那不是属于我们，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基于上帝的应许，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孩子们，是基于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他应许，这应许是给你们，只是应许给我们会员吗？会员身份吗？或者一张会员卡？不，他应许的是确实那属灵的，属灵的好处，救恩，这么讲好了。所以基于上帝的应许和凭着宽容的判断，宽容的判断我们之前讲过，就是在没有负面的证据之前，我们没有理由做出负面的判断或者怀疑。 OK, 凭着这两个，上帝的应许和宽容的判断，我们应该视我们的儿女为上地的儿女，是盟主所爱的，是领受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证，不只是记号，还有印证的。 他们是在主的恩典之下，而不是在主的震怒之下。 OK， 孩子们或许无法如成年人表达他们的信心，但是基于圣灵他自己的工作，改革中的先贤们甚至可以称我们的儿女为信徒。这个关于这一点，其实就是最近我以前就知道有这个概念，但是关于这一点，我读很多，也不要说很多啦，我就是读像 Torrington、 Owen、 加尔文、 Abraco、 Witsius 这些先贤们，他们对这个的论述几乎都有同一个概念，就是信心，或者说我们之前所讲到，他们会讲信心的时候，他们会问你是讲什么信心，是信心的种子，还是那种子结出来的果子？ Seminal faith， 或者说那个结出来的果子，就是大家在外在都可以看到，我可以宣扬我信心的内容，我可以宣告我的信心，然后活出那个信心。孩子们，他们会说，孩子们，如果他是蒙拣选的，他就凡蒙拣选的婴孩，他一定有信心。那个信心不见得能够表达出来，可能是在 seed form， 是在他已经有那个种子在他里面了，等到时候成熟的时候，等到圣灵动工的时候，他就可以表达出来。这个时候是在他三岁，在四岁，在五岁，在六岁，我们不知道。 OK， 但是以这个 distinction， 以这个分辨来看的话，Torrington 他甚至会说，当然我们是给信徒施洗，孩子们是信徒，我们可以看他们为 believer。 当然他到最后会讲得更详细，就是如果你说他信徒是要有外在行为的表达的话，他们不是，但是如果你相信他已经有内在的那个信心的种子的话，他们是信徒。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Abraco 他不会这么说，但是他仍然还是有同样的概念。然后你会发现 Voss 霍志恒之后在评论这些人讲的时候，他会说，你如果去读的话，有的时候他们会以为，你会以为他们在讲一件事，有的时候以为他们在讲另外一件事。不论如何，我自己有很多要学习的，可是先贤们他们的确花很多时间在讲这个。我们如何看待我们，因为最终如果你的孩子生下来只有百分之，可能有百分之三十的机会他活不到一岁，你真的需要思想你要如何看待你的孩子。就算他活下来，你还是需要思想，我怎么看待我的孩子，我到底看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只是有点像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就是哦，你没有表达信心，我就不能把你看为得救的人。这样子与你如何教导孩子、养育他们、劝勉他们、督责他们，其实会有很大的差别。 OK， So 在没有任何的负面证据之前，我们理当视我们儿女为重生得救的人。不是说这个理当视为，不是说我们可以确定宣告你重生得救，而是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不得救。这么说，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应当视他们为基督徒 Christians。 这在我们的敬拜指南里面直接讲，受洗的儿女为基督徒。OK， 不是只是某种有外在标记的某种 provisional 基督徒，还不确定的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我们这样看我们的儿女。OK， 我们没有理由质疑上帝的应许。这个跟 10.3 那边所讲到的，在幼年夭折的婴孩，我们当怎么看他 ？Right？ 和多特信经第一章第十七条关于信徒在。那边的用词是虔诚信徒 Godly parents， 虔诚父母在幼年中夭折的婴孩，这边是讲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蒙拣选和救恩，多特信经的用词。我认为这个跟我们之前所提到西米信仰告白 10.3 是一样的概念。凭着上帝的应许，不是你自己去判断 他到底有没有信心，你没有办法判断，但是你有上帝的应许，还有宽容的 judgment， 也就是说你不是一直去找他毛病，你没有行出正面的证据，而是预设 在没有负面的证据之前，你根本没有理由，也不应该看他们为不得救的。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OK。好，第九，我们好，等一下应该还会再回到这个概念。第九问：上否是否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拯救成年人和婴孩？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上帝是借着信心拯救成年人，但是婴孩的话，我们不知道，他还是可以拯救在母腹中夭折的婴孩，因正如他能够在母腹中就以圣灵感动施洗约翰，或者先知耶利米，或者我们的主，或者大卫，我在母怀中就信靠你，我从母腹中就是属于你的。OK， 诗篇二十二篇九到十节。当然可以，但是是不是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我说不，上帝按照恩典之约拯救所有得救的罪人，也就是说，只要他是得救的人，就是蒙拣选的，不论这个人在肉身活的时间或长或短，可能只有在母腹中几天，可能他活到100岁，得救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只有这种方式。 OK， 也就是说是你必须是蒙拣选的人才得救， right？ 这没有问题，在时空之中是与基督联合，蒙他的宝血洁净，这没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那种因为婴孩他们没有犯罪所以上帝会拯救他们， No， 他是生在罪孽之中，所以蒙拣选的婴孩要得救，他也必须什么？蒙基督的宝血洁净。 OK， 由圣灵重生，这边讲到重生，由圣灵重生，因为人若不重生没有办法见上帝的国，包括婴孩，婴孩也需要重生，因为我们预设所有的人都是生在罪孽之中，再重生一次，称义得上帝儿女名分，成圣得荣耀人，不论这个人活在肉身的时间或长或短，选民通常是可以见过，透过眼见的行动，就是我们可以认证的，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可以行出来的行动，悔改相信以至于 得永生。然而有一些选民则无法展现这些我们眼外在可以看见的归信的行动，就已经被天父召回天家，尤其是我们无法展现信心的儿女们，这样子的人，他们得救方式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印证，没有办法看到，但是我们会说是一样的方式，因为上帝没有给我们其他的方式，圣灵用他自己的方式在母腹里就可以感动施洗约翰，叫他认出他的主，你懂我的意思吗？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好，继续。那么我们怎么确认我们的儿女得救，尤其是无法展现信心的儿女们，譬如说在婴孩时期就夭折的孩子们，再一次没有人可以100%确认任何人得救，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上帝没有赐下一个得救名单，然而再一次我们凭着上帝赐下的应许，就没有理由怀疑我们，这个我们是指敬诚父母或者信徒儿女得救的事实，除非他们展现负面的证据。什么是负面的证据？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范围，他不听你的话就是负面的证据吗？还是说他需要直接的对上帝伸出中手指，那个才是负面证据？ I don't, 那个是另外的议题，你知道吗？除非他展现负面证据让我们说 No， 你虽然领受了这个约的记号，从小就享受一切约的好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判定你是有重生得救的人。你懂我意思？除非有这样子的证据，其实我们真的应该质问的是，我们会时常怀疑我的儿女，为什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他们不得救？就如其实这个跟成年人是一样的，你有什么理由怀疑你不得救？有的时候我们会时常怀疑我们到底有没有得救，但是其实换另外一种方式问，我有什么理由怀疑我不得救？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检视自己是否在信心内或不是，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总是要叫我们的 我们的拣选和呼召越来越确定，就如彼得所讲的，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而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如果我们一直在怀疑自己得救，其实是什么？在怀疑我自己的行为，我自己做的到底够不够，而质疑上帝的应许和上帝的作为。 OK， So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信徒的儿女，我们的儿女是不得救的。然而这个应许，这个确据对非信徒的儿女在圣经中是没有的，因为这个应许是给谁的？那个时候在五旬节的是你们信悔改受洗的人，信徒的，不是给其他的人的。而那个应许最初是给谁？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right？ OK， 所以我们不是说非信徒的儿女就不得救，但是你知道那个差别很大，很重要的差别是在哪里？他们没有确据，我也没有办法安慰他说你的孩子这么小，他上帝一定是，我们会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是恩慈，我们盼望上帝是拯救他的，把他召回天家。但是我们对信徒的儿女则非常不一样。你不应该怀疑你儿女的拣选与得救，你听得出来这中间的差别了吗？这个和我们如何活在地上，我们对儿女的盼望和 good faith 是有多么大的差别。其实这也是我们再回到多特信经的用词， godly parents， 敬虔的父母不应该对自己儿女的拣选与得救有任何的怀疑。所以用这个概念的话，你敬不敬虔和你对你儿女得救的确据其实有很大的差别，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OK， 不是说上帝因为看你的敬虔而拯救你的儿女，但是你知道这中间的关系，你有没有这个确据？如果你活出的就是你应该让你自己怀疑你自己是否得救，完全你只不过是受过洗，有的时候来教会，完全没有活出基督徒的样式，那么你也不只是不应该对自己的得救有太大的确据，你不应该对你儿女的得救有太大确据。就这点上面 Abraco 会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很多的细节，但是我会认为说这个是给信徒，真正的信徒和他的儿女的。 OK， 好好，第十一问我们继续看，了解我们理当视我们的儿女为得救的人，但若是这样，他们是否就不需要悔改以至于得救？你听得懂这个意思了吗？就是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所以他们也不需要悔改，也不需要，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教导他们悔改，我们不需要教导他们要信耶稣。回答，当然不是。因为为什么？我们相信重生是在人可以相信可以悔改之前，而重生的人也必须要信且悔改以至于得救。当我们的儿女到达可行动的年纪的时候， Age of discretion， 可行动可分辨的时候，就需要悔改，就需要信。如果他们不信也不悔改，就印证他们其实只有 What？ 领受恩典之约的外在记号，却没有属灵的事实。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这是负面的记号了，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概念，我们有的时候认为一个人重生得救和一个人归信归正 conversion， 有的时候把它变成是连在一起同样的概念。但是我觉得 helpful 可以帮助我们稍微厘清的，就是一个人可以重生，但是他的 conversion 是他外在人可以看到我归信，不见得是在他重生的那一刻就发生。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一个人要需要先重生才能够信，死的人不能够信，那中间有的时候是同时的，重生那一刻他就归信，有的时候是重生之后然后才信。 OK， 关于这点我们的 Abraco 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发现就是读这些神学家，你真的要去看他，你不能只看他一句话或者一段话，但是他讲到信心的时候，他那一段你去看信心，他就直接讲我们相信信心是在重生之后， 这个与一般改革中对得救次序的理解是刚好倒转过来，但是你还是要去看他为什么这么说。Anyway，OK，所以我们预设一个人要先重生，才能够表达出那个重生的行为，也就是信，以至于悔改或者归正。那么我们就说 ，Yes， 我们预设我们的孩子是重生的，但是正是基于这个预设，我们更应该劝勉教导他们要归信。要行出你的身份吧，应该是这样子 ，OK。但是我会提到这一题，因为有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在北美和荷兰弟兄姐妹会怕，如果我们预设我们的儿女是重生的，是不是就会不教导他们？然后他们在教会里面就充满了这些预设，我是反正已经重生了，我就不需要信，也不需要悔改。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忠心教导，忠心于圣经，忠心于主，我们教导。No， 不应该是如此。OK， 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还需要为他们施洗吗？你知道吗？反正我们就是等他们能够表达，那时候再。当然，因为我们不是凭着再一次，我们不是凭着人外在的表现为人施洗 ，OK， 而是按照主的命令，凭着他的应许为人施洗。大人和小孩都是一样，我们为成人施洗。那个基础记得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典 ，OK， 只不过是那个信心的功用，就是他在外在有表现，他的确是有份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约，恩典之约。但是不是因为为了信心，那个记号不是表示首要表示那个信心，而是他凭着信心所领受的罗马书四章十一节的那个 righteousness， 那个公义，那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恩典。OK， 所以如果是凭着上帝的应许为人施洗的话，那儿女我们应该为他们施洗，因为这个应许是给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的。OK， 不是因为他们外在的表现。OK， 十三，如果我们视我们的儿女为得救人，这是否会导致我们松懈对于他们的教导，也忽略向他们传福音？这刚才也讲过，当然有这个可能。OK， 在教会的成年人之中也有这种可能，如果这个教会不忠心传讲福音的话，很多人会觉得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拿到进到天堂的门票了，也就从来没有悔改以至于信，以至于得救，悔改相信以至于得救，因为教会也忽略教导劝勉督责人，你要悔改，你要得救，你要相信，你要有永生。 OK，那怎么办呢？我们看我们的儿女为基督徒，但是是不是这样子会造成我们对他们的教导就松懈了，就有点反正你已经 OK 了。 So 还是一样，我们必须按照主的教导和教训养育他们，要求他们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这个就讲到我们怎么看他们就有差别，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看为还未得救的外邦人，只不过领受了一些外在的记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要求他们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个就跟我之前在那个哥罗西书那边讲到，那个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所有劝勉督责教导还有劝诫的原则都是基于你的身份，我先认知你的身份是什么，才告诉你你该做什么。先 indicative 再 imperative， 也就是说圣经是保罗是教导我们，我们是在主里面，不是只是给他们教导他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人处事，如何做一个在世界上成功受欢迎的人，我们是在主里面教导他们，预设就是他们是在主里面的人。如果我们只不过是把他们看成外邦人还不太确定的话，你怎么在主里面教导他们？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认定他们是在主里面的人，也就是有圣灵在他们心中工作的人，以这个基础来教导劝诫督责他们，和督责任何的信徒其实是一样的。对，所以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是劝勉督责所有属于主的人，确认再确认再确认，因而活出你应该有的身份。如果你对这个身份都不确认，只是 provisional， 你只是会员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教导和督责其实会变得非常律法主义，因为你不断的在要求他有行为上，可是你不预设他是有圣灵在他里面工作。 OK， So 彼得会说，应当总是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与拣选坚定不移。 See， 彼得在这里他有没有预设，有没有 presume？ 我用预设这个字，因为这个字眼是有争议性的。我们是不是能够 presume presumptive regeneration？ 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名词，就是看你怎么用。预设重生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能够预设我们的儿女重生？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们不能，但是如果你不预设，你有重生，你是蒙召，你有蒙拣选的话，彼得怎么说？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与拣选确定不移。他的预设是不是你们有蒙召，你们已经有蒙拣选，但是你们应该总是越加殷勤，叫这个是坚定不移的。如果没有这个预设的话，我不太懂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这一类的经文，这一类在基督里教导你的儿女，在基督里你要彼此的督责。我真的不太懂你要怎么去理解这段经文。你总是有个预设，这预设就是我不知道你百分之百，没有人知道那百分，但是我理当看你，也真心的看你，你是基督徒，你是在主里面的，大人小孩都是一样，大人的信徒和信徒的儿女。 OK， 好，最后哦，那么受洗对我们的儿女有什么好处呢？大有好处，因为圣礼是恩典的媒介。哎，我们是确实在圣礼之中领受恩典，尤其在新福这一年来，我们应该每一次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科牧师他的劝勉和教导都让我们真正的知道，原来改革中领受圣餐，圣餐神学这么丰盛，它不只是心诚则灵，怎么都可以，我们是确实领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洗礼也是一样，我们是，这是恩典的媒介，我们是在这个媒介之中确实领受所有一切上帝的应许和恩典，最终其实就是不外乎领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OK， 但是圣灵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和时间将这个恩典施行在人的身上， So 我们理当不断的因为我们的儿女受洗，就有一个基础可以不断的劝勉他们要更新 improve your baptism， 这是我们先贤们的用词。西敏大要理问答167问，我把那个167问附在教材里面，我鼓励大家回去参考。什么叫做 improve 你的 baptism？ 这就是为什么领受洗礼大有好处，因为你有一个基础可以不断的更新，不断的革新，不断的改进。洗礼告诉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他们是在主里的人。洗礼其实对儿女的洗礼，对父母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和严格的警告。什么？你的儿女不是你的，你的儿女是属于主的，你应该要怎么教导他，你的责任是什么？这应该会让你不只是 raise them bring them up in the fear and admonition of the Lord， 不只是在以弗所书六章那边讲，你们要按照主的，在主的敬畏和警告之中教导我们的儿女，这个应该让父母们是自己在主的敬畏和警告之中教导我们的儿女。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你的儿女是受洗的，他是属于主的人，你应该怎么教导他，你的责任又是如何？ OK， So 洗礼不是我们儿女信心的记号，其实不是任何人信心的记号，但是我们是凭着信心拥抱我们的洗礼，不断的回到我们是受洗，我们是归于主的人，我们有这个记号，也有这个印证，那就应该活出这个身份。 OK， OK， 我把这个 run through，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Yes， 我觉得这个上面就要有非常，你就要属灵的判断， 因为是信徒嘛，这就关乎，那或者说用多特信心是 godly parents， 敬虔的父母。你要到什么程度？是到60分、65分、70分？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在每个 case， 但是如果这个父母是，我只是来教会，或者我偶尔来教会，我受过洗，我有教会的 membership， 这个父母要求我，我相信 Daniel 是一样，就是我要给我儿女，我会说等一等 ，no no， 你懂我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绝对的，我觉得这种东西你，这个就是你 ，you can， 就像那个 Van Dixon 说，是的，你们教会可以设定，譬如说信徒的儿女，他受洗的儿女，他必须要到14岁或17岁，反正就是这样子，你不用管了，他就能领圣餐。这很简单，你可以立下这些条例。See legalism 那些外在的这些条例，其实都是 lazy 的人用的东西，很懒的。但是在每一个 case 里面，如果你要真正忠实于主的教导，你是需要有些分辨，你是需要祷告，你是需要看。所以你说，如果一个父母他真的是很乱七八糟的话，我会说 no， 不是因为你就是受洗的，我就要给你的儿女受洗。这个在教会历史之中也造成很多的。新英格兰的教会就是有这个问题，关于领圣餐，是不是只要有会员证的都可以领圣餐，还是领圣餐我们应该要 fence the table， 就是不是你说你是基督徒或者你有那个洗礼证你就可以领圣餐，一样的概念。 OK， 其他OK， 好yeah， 我们会应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我们可以继续的学习，继续的思想。但是我 hope this 这个至少给我们一个 guideline， 就是帮助我们如何思想我们儿女应该受洗，这是主的命令这件事。所以我鼓励在座的父母们也开始思想这件事情。OK， 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思想。你命令我们。为我们的儿女施洗之事，也求你真的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带着祷告到你的面前来思想领受教导这件事情，也认知我们的教导我们的领受因为会有缺陷，会也求你的圣灵就因此不断的在我们心中工作教导我们，让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的领受越加的忠实与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旨意，也叫我们真的是能够因此叫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儿女都受益，也为今天的聚会祷告，也祝福 Daniel 牧师他还没有来到我们中间，保守他们一家人来到我们中间的道路，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